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了数据称，截至到六月底，今年全国累计开工的异地扶贫的搬迁项目达到了12000多个，开工率达到了90%。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在7月31号，商务部的负责人就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经贸的运行情况进行了介绍。上半年我国的外贸运行总体良好，进出口的总额达到了13.14万亿元，增加了19.6%。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下发了通知称，从8月1号开始，各商业银行的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含 ATM 的取现手续费将会取消，暂时收取本票、汇票的手续费、挂失费、工本费等6项收费。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宣布，在五棵松的地下停车场呢，现在正在开通试运营，这也是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场，具有智能的反向寻车、提前缴费、ETC 快速缴费等最聪明的停车功能，而且停车场的总车位呢在2679个，每个小时收费6元钱。7月31号之后呢，开放一半的车位，其余的车位会根据车流的情况陆续开放。从上个周二启动疏解以来，丽泽长途汽车站已经在近日彻底关停了，而所有的客运站的线路呢，将会搬迁到新发地的客运站。丽泽长途汽车站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不管是一瞬间的心动，还是久而久之的生活里的互相吸引，爱情的发生总是柔软和浪漫的，而且是无法言说的。但是相亲却会让你通过各种的标签去评判一个人，像学历啊、长相啊、经济能力等等。现在越来越多的九五后呢，看重三观一致，不知道你如何理解三观这个问题。那假设你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短暂的相亲，你会通过提问什么样的问题去测试对方的三观跟自己是否匹配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三观一致到底是什么。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雨飘，甚至狂风暴雨都由我掌控，没有我，你将受尽烈日煎熬。我是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但你却害我奄奄一息，失去平衡，

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圈，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圈，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 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诊所和医院其实并非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地方，像冰冷的挂号台，令人焦虑的等候椅，还有充满不安的诊室门。从精神层面来讲，谁都不希望去医院，但是如果能在医院遇到一位好医生，去一家有温情的诊所，应该会消磨掉很多疾病的痛苦吧。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听多了写字楼里的职场故事，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医院，去听一听医生的职场心声吧。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鸿华医疗集团医务总监沈志卫医生。 今天做客职场秀的是鸿华健康管理中心的医疗总监沈志卫医生，多次荣获嘉奖，在医疗领域可以说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医生却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职业。 我那个时候16岁，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啊要去干什么，只知道要做好高考，那父母亲说哎呀学医吧，我就学医了。进入医学以后就不一样了，那真的是要全心全意的为病人服务。1984年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临床啊，33年了。 一个人就像是一座冰山，我们只能看到表面的一部分，更多更真实的则藏在最深处。而一份职业同样如此，有展现在人前的一面，也有存在于他人看不到的日常当中。而我看到过医生的日常最多的就是在微博上了，有的医生因为长时间的做手术，因为来不及吃饭累倒在了手术台上，而沈医生也遇到过类似的经历。 对我个人来说，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那是在北京医院急诊室，同时来了3个病人需要抢救的，我只有一个医生，而且人家都是就心跳就要停了，所以我们叫失颤，你赶快跟他除颤了，还有一个大出血，哇往外吐血，所以你得就接过每一个病人，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都救活了。当时感觉哎呦这医生啊，不是说我很伟大，就说值了。 每个人对于好这个词都有自己的标尺，而一个合格的好医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啊，好的医生标准至少有3条。第一条，医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为病人服务，为病人解决问题。第二，有一个基本的职业上面的一些技术，他的医学要学得很好，做医生的时候也做得非常好。第三个就是帮助培养，要培养下一代。 在沈志卫医生30多年的工作经验当中，其实还发生过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鸿华医疗也是其中的见证者。作为一家多学科专家团队，以患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医疗服务机构，鸿华医疗不仅会让医生在职场上发光发热，更会给患者带来贴心的服务。而尽心尽责也是职场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做到了，希望你也可以。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职场秀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个站牌，写着等待。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日子过久了，时间当然就很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很有可能会混淆一片，每个日子也都会丧失自己的名字，成为过去。今天969，我是周周，希望生活对你来说不是一片混沌，也希望昨天和明天这样的字眼对你而言是有意义的。 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而且呢它应该是于受众于不同年龄结构年龄段的，每个人在不同心情的时候可能会聆听唱起或者

我们迎来了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两周年的纪念日。而自从2015年的7月31号以来，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权。尤其是在2015年的12月15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委会在京成立以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呢，也一直在扎实高效的推进。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社区内的绿地被居民改造成了自家的菜园子。那天通苑的社区物业公司日前也对天通苑北三区内的一处被侵占的绿地进行了清理。根据了解，天通苑的社区内的绿地变菜园的地方呢，共有300多处，目前已经清理完成了，达到80%。7月30号的14点左右，北京昌平区的乐多港游乐场飞行影院之内，一个女游客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从升到了大概10米高的座椅上坠落死亡。目前警方呢正在会同其他的部门调查事故的原因。接下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战狼2》的票房呢目前是非常的可观，而且在上映当晚4个小时，票房就已经达到了9741万，创下了国产片票房的新纪录。而导演兼主演吴京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观众憋得太久了，我们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

有人说现在在听歌会比较偏爱那些21世纪初的歌曲，像歌手孙燕姿的歌呢就比较的受欢迎。直到后来在聊天的时候打趣问一个朋友为什么会听孙燕姿的歌，他说孙燕姿就好像是另外一个自己住在了自己的心里，唱的歌也都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有的时候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可能无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但是听了歌之后会发现歌里唱的好像就是心里的想法一样，莫名的有默契。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接下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也很想她。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

起在一起，从来也没有什么 速度，高度，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从1995年开始，比尔盖茨呢第一次成为了全球的首富，然后就开始制霸这一宝座。在随后的22年里，只有两个人超过了他，成为了全球首富，但是时间都不超过2年。但其中呢有一个首富，虽然他只做了几个小时，却依然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因为他创办的公司在20年来一直都没有盈利过，市值却高达了5000亿美元。他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1964年的1月，贝索斯出生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他的亲生父亲是马戏团的演员，母亲却连高中都还没有毕业。贝索斯从小就显示出了一些过人的天赋，比如说他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开始用螺丝刀拆自己的婴儿车。到了16岁，他已经可以安装风车并且使用呼喊机了。这么聪明的孩子，学业自然是不差的。1982年，他进入了爱因斯坦曾经执教过的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读书，主修的是电脑科技专业。25岁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并且跳槽到了一家纽约银行的信托公司，管理价值2500亿美元资产的电脑系统，同时成为了这家银行托信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1994年，在一次网上冲浪的时候，贝索斯偶然进入到了一个网站，他看到了一个数字是2300%，每一年互联网使用的人数呢，就是按照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而贝索斯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就立马兴奋了起来，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行业。1995年，贝索斯辞去了基金公司副总裁一职，用爸妈全部的积蓄30万美元在西雅图创办了奇幻。没过多久，贝索斯就觉得如果公司的名字以 A 开头，就能在目录上最先被人看到，于是他就以全世界最大的一条河流命名了自己的公司亚马逊。贝索斯呢也有一个野心，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公司也能够成为互联网界名副其实的亚马逊。亚马逊一出现，迅速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网络的认知。不到2年的时间，亚马逊就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亚马逊一直都在烧钱，甚至还创下了连续20年亏损的记录。其实从一开始，贝索斯就没有把亚马逊定位成一个简单的卖书平台。从一开始的图书销售，再到逐渐扩展的数百万种的独特商品，现在呢，它已经是全球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了。有人就会问，贝索斯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5个字，叫做逆向工作法。所谓的逆向工作法，最关键的就是找到你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最初目的，然后根据这个目的去工作。贝索斯在选择创业的时候，他的老板多方挽留，他也不确定自己能否成功。而在他做决定之前，他问自己，假如自己到了80岁的高龄时，对20岁没有创业会不会后悔？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此之后，每当贝索斯不得不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就常常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问题。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

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 这些毒鸡汤吗？比如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只要够努力，没有什么是搞不砸的。大家在调侃着失败，丧文化呢也渐渐的走红了起来。但是干了这碗毒鸡汤，还是有很多人在努力和坚持呀。你有没有这样一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会感谢那个时候没有放弃过的自己呢？ 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遇的对岸，无论是在哪一边，

小伙伴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那在八月的7号到9号，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将会在北京的顺义区隆重召开。在中国经济的常态之下，中国的品牌战略呢已经上升为了国家的战略高度，实施全球化品牌战略也是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自主品牌建设的思考者和参与者，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将会以创世与共进为主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现实要求，更是驱动经济向更长期、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知道关于中国品牌节，你又有什么样想说的话呢？欢迎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看尽这一个世界，又算哪？有些阳光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人，随时也要选择黑暗之中不要哭，沉默沉默。听心里说出的声音，去感觉流过你身旁的风，不要只是蒙着眼去寻找你的梦。 Oh no， 不要你的梦里还是一个梦，在你最脆弱的时候你更需要真爱。看清这一个世界，有善良有邪，阳光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人，随时也要选择黑暗之中不要哭，沉默。看清这一个世界，有善良有邪，阳光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就算你是一个人，随时也要选择黑暗之中不要哭，沉默沉默。 我是山，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太阳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大多数人都觉得新手司机开车容易犯错，而老司机相对犯错就要少一些。而其实有些开车错误反而是老司机会犯。确实，也许开车久了，许多细节和安全意识会淡化，反而不像新手上路那么小心了。比如打方向盘，新手都是两手紧握方向盘，生怕方向打不准。而现在开车有经验的老司机却变懒了，他们发明了单手掏轮，一只手反握方向盘。或许是因为以前的老车没有转向助力，这样掏方向盘比较容易使劲儿。其实放到现在，这样安全隐患很大。还有司机喜欢搓轮，就是手不握方向盘，只有掌心一个接触面接触方向盘，这样很难牢实地把控方向盘，极易打滑。一旦方向盘打滑，车子会冲向不该去的地方。很多老司机喜欢二档起步，驾校的教练会告诉我们一档起步，但是有些老司机嫌换挡麻烦，经常直接二档起步。换挡的时候也不是我们一二三四这么来，二档之后直接上四档，这样提前加档不仅会使气缸燃烧不充分产生积碳，还会加剧离合器变速齿轮的磨损。老司机由于轻车熟路，常年走某一条道路，老司机思想上就放松了注意力，这也是常见的不良习惯。经常能听见有朋友撞了车以后说，这条路平时不会突然出来人的呀，他突然出来我没注意就给撞了。平时小概率的事件并不代表不会发生，不论到哪里我们都要注意道路安全。如果你让一个新手开车玩手机，一个手打方向他肯定是不会做的，因为没有那么熟练的技术。反而很多老司机就算在路上大撒把点根烟也是很常见的。而有的朋友开车打电话可能会说，我使用了耳机，双手不会离开方向盘，但其实这样做也会分散一定的注意力。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在日常开车时，合理的驾驶才能延长车子的使用寿命，安全驾驶才能保证生命的安全。即便是多年的老司机，也绝不能有一丝马虎。 Oh, yeah.

流泪，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一直好在那里的爱，多么不想爱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爱，我们都习惯性的说来，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以为享受着那一时的澎湃，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经典。